圣咏集第31篇。上主，我投靠你，总不会受辱，求你凭你的公义将我救出，求你侧你的耳听我，速来救我，做我避难的磐石，获救的城堡，因为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城堡。为你的名，求你引导我，指教我，求你救我脱免暗部的罗网，因为唯有你是我的避难所。我将我的灵魂托于你的掌握，上主，忠实的天主，你必拯救我。拜虚无偶像的人，你深恶痛绝，上主，然而我却对你全心信赖。我要因你的慈爱喜乐欢畅，因为你曾俯视了我的惨状，体会了我心灵所受的悲伤。你没有将我交于仇敌之手，反而使我稳立于广阔之处。上主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陷入困苦状况，我的眼睛、心灵和肺腑全因忧伤而颓丧，我的生命因忧伤而耗尽，我的岁月在涕泣中消逝，我的精力因悲伤而衰退，我的骸骨也以枯槁腐蚀。我的仇敌都辱骂我，我的四邻都耻笑我，我的知己憎恨我，路上的行人都远避我，我被人全心忘掉，有如死人，活像一个破旧抛弃的瓦盆。当我听到许多人在呼啸，恐怖弥漫四境，他们在群集商议攻击我，谋夺我的性命，我仍旧依靠你，上主，我说你是我的天主，我的命运全掌握于你手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敌手，摆脱一切迫害我的仇仇，求以你的慈容光照你仆，求以你的仁慈把我救出，上主，因为我呼号了你，求你莫让我蒙羞。愿恶人备受耻辱，默默然归入阴府，愿那些骄傲自大、口出妄言、说谎攻击义人的唇舌哑音。上主，你为敬畏你的人所保留的恩泽是何等丰盛，你在人前施予投奔你者的慈惠又是何等宽宏，你将他们掩护在你仪容的影下，免遭世人的重创，又将他们隐藏在你帐幕的里面，免遭口舌的重伤。愿上主受赞美，因为他在坚固的城内向我特别显出他那奇妙无比的慈爱。我虽在惶恐中曾说我已被驱逐离开你前，但我一呼求你，你即刻浮云我的呼声哀叹。众圣徒，你们应爱慕上主，因他保佑信徒，但是他对蛮横的人必加以严厉的报复。凡一切信赖上主的人们，请勇敢鼓起你们的心神。